一个像叶修这样奔放却又不会OT的输出，可能会引得其他输出玩家的些许妒忌， 但绝对是会是队长、MT、治疗等职业的挚爱。 不过在眼下这个队伍里，最痛恨这个输出的却是MT。 翠豆一身碾压装备， 无论是被输出打出OT，还是被输出超过他的输出， 都会让他觉得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奈何眼下这个输出就是如此的出色， 出色的让翠豆有些心惊胆战。 他现在已经感觉到对方没有OT， 是因为对方在控制，也正是因为对方有控制，所以现在无敌最俊朗的输出才会在他的翠豆之下。如果这是一个这样一个认真负责的输出的话，两件让他没面子的事儿恐怕都已经发生了。 于是一个本该让MT感到压力倍减的优秀输出，到了翠豆这儿，反倒是让他压力倍增。他恨不得这无敌醉俊朗赶紧死一边去。现在他盼望的是终于发现了，无敌醉俊朗竟然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冲出去走位。心路喊出了当心，但翠豆很清楚，现在听到提示再反应，肯定已经迟了。 前后左右，无论哪边都绝快不过拉尔顿骨翅的这一手。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翠豆毕竟也不无把自己的兴奋表现出来，只能是心中不住的念叨着。转眼就见收回的骨翅已经遮住了无敌醉俊朗的身形，隐隐也有听到撞击的声音，真是悦耳啊！ 原本让翠豆很厌烦的骨头和金属的撞击声，在一刻竟然让他听得很是舒服。拉尔顿的骨翅终于已经完全收回，翠豆迫不及待地朝那边一瞅，就见无敌醉俊朗被这一骨翅扇在地上咕噜噜地直滚，只是狼狈极了。收起骨翅的拉尔顿就在这一瞬间略一拧身， 身后拖着的那长长尾巴已经横扫过来。不错，就是这样。翠豆激动，他很清楚，以骑士之强硬，一个一击不可能秒杀，但是再加上这尾巴的一记横扫，那恐怕就差不多了。毕竟这好赖也是个食人副本，而无敌醉俊朗的装备对于这个副本来说，也就是开荒级别的。 虽然拿到了件古龙深渊出品的护龙符，但是正是因为用了这双手武器，所以他也换下了盾牌。从防御能力上来说，有没有盾牌那可是天差地别。这个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心路会给他一个回复，但是这一点翠豆早已经考虑过了。 就在刚刚无敌醉俊朗走位失误的一瞬，翠豆的站位也略略有了一个失误。于是这样一来，他也进入了古龙一击的攻击范围，而且他故意假装没有意识到，完全没有用盾牌去挡。队里只有一个模式， 这种时候是MT重要，还是一个输出重要，根本不用考虑。 自己瞬息间居然就能做出这么多的谋划，翠豆想想都有些佩服自己了。看到自己的生命在慢慢恢复，翠豆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心路果然在这一瞬间还是只能把治疗用到他身上。与此同时，无敌醉俊朗那边，拉尔顿的尾巴已经扫到。其实目前 BOSS 的仇恨都在翠豆身上。 这一击主要也是冲着翠豆来的，奈何无敌醉俊朗的位置就在那边，却是成了第一个承受这一击的人。翠豆当然舍不得错过这一幕，眼睛眨也不眨地朝那边盯着，他甚至还在继续恶毒地盘算，如果这一尾巴还没有扫死无敌醉俊朗的话，接下来应该……翠豆刚想到这儿，脑袋里就忽然卡了一下。 因为他赫然看到无敌醉俊朗这咕噜噜的翻滚是那么的急速，居然在刻不容缓的一瞬，从拉尔顿尾巴横扫时贴身处的那唯一空档处钻了过去。 停下时正好是到了拉尔顿的后背。无敌醉俊朗的护龙斧在起身的同时已经展出，而后站直了身子，各种攻击的技能接着使了出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这样再连贯起来回味的话，之前那咕噜噜的连滚哪有什么狼狈，从尾巴横扫的空档处钻过的一幕惊险的更是让人搞个回放出来反复看他个100遍。 怎么可能啊， 崔豆嘴巴都有点合不上了。 这是巧合吧， 崔豆想着。因为如果是正常情况，这种闪避方式肯定也是来不及的，但是当时无敌醉俊朗的状况却正好是被拉尔顿的一击给横扫在地打滚，这滚出的速度比玩家自己消耗耐力做出的急速翻滚还要快速，就是借用这种制造出来的速度才完成了这样一个惊险的躲避。翠豆希望这只是个巧合，但事实看起来却偏偏不是这样。无敌醉俊朗滚过之后立刻衔接攻击，那从容不迫的操作说是刚刚经历过一次撞大运的绝处逢生，谁信呢？从容那必然是源于自信，他自信是可以躲过这一击，所以那一串翻滚不是巧合，是他故意利用了拉尔顿的一击快速完成了一次走位。 居然还有这样的手法， 崔豆心里压力更大了。而其他人呢，这一幕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叶修这无敌醉俊朗翻滚过去后立刻就接着攻击，其他人倒是惊得停了一停，就连本该赶紧给无敌醉俊朗来个回复的心路这时都惊得慢了半拍。 好险啊， 心路回过神后一边感慨着一边连忙给了无敌醉俊朗一个回复。 哈哈，有牧师就是好， 叶修说着继续攻击。看到无敌醉俊朗的生命又慢慢的恢复起来，翠豆咬牙切齿，可是一时间他又想不出什么新的算计。难道就这样安静的把本打完？不甘心呐。翠豆这东张西望的还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但现在无敌醉俊朗走位到了拉尔顿的身后，他俩一个正前一个正后，古龙身躯也是不小，他连人都看不到了，还怎么算计？翠豆这心不在焉地继续扛着怪，其他人倒是热情如火，尤其那几个在古龙深渊拿到武器的，此时玩命地拼着输出，想把别人甩下，想追进前方的目标。一时间输出列表上倒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除了排名一二的翠豆和无敌醉俊朗以及排最后的心路位置稳固，其他七人像是开赛车一样你追我赶。不过就他们七人还分成两个集团，手有新武器的和没有新武器的明显中间拉开了一道沟。下边这些动静翠豆根本没心情去理会，他的眼中只有一个名字，无敌醉俊朗。这家伙的名字始终是稳稳地吊在他后面，看起来随时都有超越的可能。翠豆没办法弄死无敌醉俊朗，也只好咬牙在这些方面狠压对方一头。但是无论他怎么个打法，始终就是没法在输出上拉开距离。对方像是猫捉耗子，想捉又不捉，就是耐心地跟在后面，好像是在戏耍一般。翠豆这眼里快喷出火来了，心情激荡，操作却是越来越没章法，总是在考虑哪个技能攻击伤害大就赶紧用哪个。但是输出只是一味地用高伤害的技能堆出来的吗？当然不是。想打出高输出，除了合理分配技能的冷却，还要注意运用许多或攻击随机触发或技能施加上的各种强化输出的状态。只是站桩丢技能，那是传说中的无脑输出，真正能打出高输出的玩家，那操作未必就比 MT 简单到哪儿去。 翠豆能打出输出墙，其实凭的都是一身好装备。真要比输出手法的话，那他就要水多了。结果他现在还是咬了牙的计较输出，在那不断的尝试各种调整，非但输出节奏不稳，连本该做好的拉仇恨也有了受到了影响。他只顾得和叶修较劲儿，却不知道此时其他几位输出互相较劲儿，越较越狠，输出提升，仇恨也是一路飙升。而且由于信任他这个首席 MT 的缘故，已经全然忘记了控制仇恨。就在翠豆还要咬了牙的又当输出又当 MT 的时候，突然古龙拉尔顿身形一转，那黑洞洞的一双眼眶忽然间就换了个目标定去。 OT 了， 心路大惊失色，连忙大叫。那七位输出现在已经基本摸清着 BOSS 的攻击套路，正有惊无险，拼输出拼得不亦乐乎，哪想着有无敌醉俊郎高高在上，结果竟然是他们这边打出了 OT。 这一瞬间 OT 了的家伙却是心中暗爽了一下，这其实是很多输出玩家都有的一种心态，不以 OT 为耻，反以 OT 为荣，认为这是证明自己输出强大的一个有力证明。这么想倒也没错， OT 确实说明输出很强大，但是也仅此而已。输出强大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输出高手，输出强大有可能只是因为装备，而输出高手却是能打出强大的输出数据，而不发生 OT 这么蛋疼的事儿。窃喜的哥们儿也只来得及暗爽一下，扭身过来的拉尔顿头一昂，已经朝他撕咬过来。结果就在这时，拉尔顿原本身后的方位白光闪亮，无敌醉俊郎已经急步冲了过来，抬手一招，却是关键时刻对拉尔顿用了一个挑衅。不，这并不是一般的挑衅，这是荣誉挑衅。此时的无敌醉俊郎身上泛着白光，这是开了骑士职业五十级的觉醒技能骑士精神。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骑士精神的加持会让骑士的技能得到强化，爆发出更强大的能力。